咁啊，今日咧另一个论题咧就系如何消除烦恼。咁咧，我哋当然要知道啦，究竟我哋内心嘅贪嗔痴啊，呢三种嘅毒素啊，系点样样先至可以消除佢咧？嗱，讲到佛法咧，本来咧就可以分为两大范畴嘅。第一个范畴就系知解，即系了解咁嘅意思啊。第二个范畴咧就系所谓行啦，行即系你哋通常讲系修行。嗱，咁啊，而家咧我哋讲第一个范畴先。乜嘢叫知咧？知即系知道嘅知啦，系修行或者除烦恼嘅始道，即是开始修行。我哋应该知道乜嘢叫做修行啊，所以叫始道，道即系引导咁嘅意思。即系讲你讲到修行嘅时候咧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我而家修行系做啲乜啦？我念经做乜嘢啊？我拜佛做乜嘢啊？啊，点解要布施啊？点解要持戒啊？点解要三皈依啊？呢啲一定要知道。如果唔知嘅话咧，我哋佛家讲乜嘢咧？你得个信念，盲目嘅信念。就盲修害念啦，即系乱咁修。咁因此咧，知咧就佛家嚟讲咧系重要嘅环节之一嘅。开始未曾修之前，我哋要知道点样如何消除烦恼。到你成佛嘅时候，或者到你见道之前，亦都需要知。所以咧，知系除烦恼嘅开始，亦都系咩啊？烦恼终止嘅完成嘅。可以讲话知同行咧系相辅相成嘅吓。咁啊，经中有讲到啊，正见或者叫做啊正思维，或者叫做正观，或者叫做如实知，或者叫如实观。咁呢种种嘅名词，究竟正见啲乜嘢嘢咧？究竟思维啲乜嘢嘢咧？究竟啊如实观或者如实知啲乜嘢嘢咧？就我哋佛家嚟讲咧，就系有正确嘅观念、正确嘅见解，对乜嘢嘢咧？就系对苦集同埋苦之灭也。嗱，苦集我哋上一次讲过啦，烦恼根源系由于贪嗔痴，就系苦嘅原因。嗱，苦者大家都知道咩叫苦，集咧系乜嘢咧？集埋一齐嗰个集字，嗰个集嘅意思即系代表咩？因也，即系我哋苦嘅原因，咁啊叫苦集啦。我哋要懂得点样样去消除呢个苦恼咧？啊，咁咧佛家讲咧，我哋要正确嘅观念，然后咧先真真正正达到啊。除烦恼的目标的。咁因此咧，我哋在呢个知嘅前提之下咧，我哋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咧就知苦集，就系如实观知或者如实思维啦。第二部分就知苦灭也，点样去灭啊？我哋内心嘅烦恼。我哋先讲下苦集先，就系啊，我哋嘅烦恼咧或者苦恼咧，佢嘅原因咧系一个循环式嘅。我通常听见人嚟讲啊，我真系烦恼咯，咁样样吓，我真系烦恼。嗱，你哋将个烦恼咧，就将系咧合埋一齐嚟讲嘅，系啱嘅。但我哋佛家处理佢咧，就将佢咧点样样咧，将佢清楚界限。界限啲乜嘢咧？或者我哋讲苦系世间嘅苦果，烦恼就系苦果嘅原因。咁样因此就分清楚啦。烦恼就系内心嘅咩啊？贪嗔痴，苦恼就系现在咧，我哋所感受嘅痛，咁啊将佢清楚咧分开嘅。但系一般人嚟讲咧，都系合埋嚟讲，我真系烦恼。先讲下烦恼，嗱，上一次我讲过啦，贪嗔痴啦，咁就我哋佛家嘅俗语嚟讲咧，就叫做所谓惑也，惑咧就困惑，困惑咧在佛家嚟讲咧有几多种啊？嗱，我哋上次讲完咗啦，贪嗔痴咧就是、三种啊根本烦恼之一。即六种根本烦恼的其中一部分，贪嗔痴烦恼根本，跟住慢疑见。慢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傲慢啦；疑者即疑惑啦；见咧就种种嘅颠倒嘅见解。咁啊，有六种根本烦恼在常常在我哋内心里头咧，就骚扰我哋，令到我哋咧行住坐卧咧都非常之咧唔自然嘅。除了有六根本烦恼之外咧，仲有系咩啊？分支出嚟嘅咩啊？八大除烦恼咧，中二除烦恼咧，系咪十小除烦恼？咁喺呢度咧，我唔详细讲呢啲烦恼嘅种种嘅定义，因为点解你要读啊慧释嘅时候咧就会读到啦。咁啊，但系呢六种根本烦恼又好，或者二十六种嘅烦恼都好啦，最主要嘅系乜嘢嘢咧？就系无明啦。乜嘢叫无明啊？嗱，贪嗔痴，痴者就系所谓指无明呀。 我哋通常啊话啊，我一发火起上嚟咧，啊我无名烦恼就三千丈喎。咁啊呢个烦恼嘅无名啊，或者叫痴咧，我哋佛家讲啊，呢个无名即系意思系乜嘢？无所了解，系盲目冲动嘅一种嘅心灵。你都唔知点解自己在当时嘅环境之下咧，你会控制唔到嘅。但系过咗之后咧，你又会后悔嘅喎。所以因此我哋佛家讲嘅呢种嘅盲目冲动咧，我哋讲无所了知或者叫做愚痴啦。嗱，我上次讲过啊，愚痴唔系话你蠢，而系话你好聪明，聪明到咧IQ 爆棚 ，IQ 爆棚之中咧，但系咧做嘢出嚟咧就唔合逻辑嘅有阵时。咁啊，呢种愚痴咧就系指乜嘢咧？就系不知苦集同埋咧不知苦之可以灭嘅。咁啊，讲到话咧，就对啲乜嘢生起烦恼咧？嗱，我哋个烦恼点嚟咧？我哋对我哋嘅客观环境，即系讲我哋周围嘅环境，在佛家里头啊，个俗语咧，所谓色声香味足五种嘅境，我哋叫做五欲境，你哋啊叫做客观嘅环境。咁呢种嘅五欲境咧，点解叫欲境咧？欲者即系欲求嘅欲咧，点解叫欲境啫？境啊，冇所谓欲唔欲噶，系咪啊？色声香味足嗱，我见你着件衫啊，咩颜色啊？你个人高啊矮啊？你个轮廓啊等等，你搽啲咩香水啊？咁等，你个皮肤啊白啊或者黑啊等等，色声香味足冇所谓欲境噶。但系啊，点解加个欲字咧？就是、因为啊，我哋唔能够了解到我哋嘅客观环境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哋对我哋嘅客观环境啊，产生咗咩啊爱厌嘅执着？或者咧，相反嚟讲咧，一种嘅咩厌恶嘅心态，所以咧产生咗咧种种嘅咩啊分别心，种种嘅爱厌，因此产生咗咩啊情绪上嘅苦乐。所以由于咁嘅时候咧，我哋佛家加个名词落去叫欲境啦，境冇所谓欲唔欲噶吓，系由于我哋内心嘅嗰种嘅咩啊嘅欲望。嗱，可能我哋到对个客观环境产生呢种嘅情绪或者个欲望之后咧，我哋有苦乐嘅情绪啦。由于有苦乐嘅情绪咧，我哋产生咗咩啊？贪嗔痴慢疑见，所以世间上咧好多烦恼，系由于我哋对嘅咩啊五欲境咧产生爱厌或者咧排斥嘅。嗱咁样样咧，就是、世间上咧，由于对呢个色声香味触啊种种嘅分别欲求达唔到嘅时候，会产生啊嗰啲行为咧颠倒嘅，所以世间好多烦恼嘅系咁样样而嚟。嗱，咁呢种嘅烦恼嘅骚扰系我哋内心嘅敌人。嗱，我哋真真正嘅敌人系咩？头先讲啊，贪嗔痴慢疑见，同埋咧我哋嘅无明烦恼呢一种咧，就系我哋真正嘅敌人，唔系外边嘅敌人。外边嘅人只系伤害到你嘅肉身啊，我最多打下你，令到咩啊名誉扫地啊，令到你家破人亡啊，最多系呢啲嘢。但系如果我哋嘅内心呢种嘅烦恼嘅冲动啊，自己唔能够疏解佢啊，我哋所作出嚟嘅行为咧，不但伤到人，最主要系咩啊？伤到自己，最后都系自己吃苦头。所以我佛家讲啊，呢个系世间烦恼啊、苦果一个最主要嘅因，最主要嘅咩条件啦。好啦，由于我哋有呢种嘅烦恼啊嘅冲动啊，我哋一时唔可以控制佢，因此咧，我哋产生咗有咩啊？行为出嚟，比如我见到你唔中意，或者你响老板咧面前讲咗句我唔中意听嘅嘢吓，或者我觉得你啊毁谤我，因此咧我就点样嘢啊？我生烦恼啊嘛，我起咩嗔心，咁因此咧我内心啊跟住咩啊盘旋紧啦，内心苦恼非常啦，我系又似你喺老板面前督我背脊，睇点样报复咁啦，话成晚唔瞓得着，失眠，跟住谂计仔睇点样报复啦。嗱，仲有啲佛家嚟讲啊，由于你不断不舍嗰个境啊，内心就盘旋嗰个景象啊，啊咁衰害我，咁衰害我，因此点样啊，会想办法报复啦，或者打击对方，因此我哋有行为出现啦。呢种行为咧，有所谓身三口四，咩系身三咧？有杀、盗、淫三种行为，口四咧就口咧有四种嘅行为，例如乜嘢啊？妄语讲大话啦，害人啦吓。是讲非，非讲是啦，两口舌，跟住啊粗语，哇，跟住对天发誓，唔系你死就我亡。跟住咧第四种咧就系耳语啦，耳语意思咩啊？讲埋晒啲无谓嘢啊，或者你写啲文章啊，令到使人非非啊，或者讲啲嘢啊，令到人咧想入非非啊咁之类。 那这样我们的身三、口四作出种种的什么行为出来，行为之中包括了什么，刚才说有十种的善的行为，有十种恶的行为了。那十种就刚才说身三、口四七种的了，是吗？再加上什么呢？贪、嗔、痴三种烦恼，或者不贪、不嗔、不痴三种善的行为，就是、总共十种善的和十种恶的行为了。烦恼加行为就是我们世间的什么呢？现象的真相了。嗱，而家你啊，從朝到黑一擘大眼，你啊接觸人，開始接觸人啦喎，啊對你屋企啊，你啊一樣係身三口四，唔知係善啊惡啦，你自己要去判斷自己啦。跟住你翻到公司，對住老闆，對住啲同事，又係身三口四啊。你對你親戚啊，對你朋友啊，又係身三口四。咁你從朝到黑，一係做十善嘅行為，一係做十惡嘅行為。好啦，由於我哋有呢種嘅內心嘅煩惱。再加上我们的行为，这样跟着呢，这个是因来的，跟我们佛家说这个就是主因动力。有内心的烦恼，烦恼呢推动行为，就是我们的身体表达出来，我们的心的口表达出来。因此怎样呢？世间的一切的现象的苦果，我们见到人呢很痛苦，但是通常为什么我们说苦果呢？因为世间很多呢，因为不了解人，我们本来互相共存在这个社会，我们是只顾自己，总之我不喜欢或者对我没利的话，我尽量去怎样看打击对方。所以世间很多痛苦的什么案件出现，我们打开个报纸，打开报纸呢，你看看很多问题出现，夫妻之间、社会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、各与各之间、种族与种族之间，都是由于咩话业的冲动行为产生咩世间的种种嘛不开心的事情。所以世间的烦恼呢，个苦恼呢，实在是由我哋咩人类自己的咩内心的烦恼表达于行为上，而产生了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的事情啦。嗱，我哋通常话人哋不平等啦，系嘛？老板真系唔公平咯。阿妈锡细佬唔锡我咯，咁试下问下自己，你究竟对你周围嘅人啦，系咪好平等咧？嗱，咁样产生呢个苦果咧，世间嘅现象苦果咧，有所谓冤憎回苦，即是讲话我同你唔啱 key， 咁你点知日日翻到公司要对住你啊？冤憎回苦，我哋都有经验啦，个个都有啦。我哋有所谓求不得苦。仲有咩啊？爱别离苦，你最中意嘅人要离开你，你最唔中意嘅人日日对住佢啊！仲有你想求升职又升唔到，升咗隔篱嗰个苦碌嗰个人啊！咁啊，仲有五蕴炽盛苦，五蕴炽盛苦就讲话你啲想你嘅身体健康，点知你嘅身体咁多病，好痛苦，左右求医，西右求医啊！即系想身体健康，但系佛陀讲啊，我哋嘅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呢、这个物质嘅身体，加上我哋嘅心理嘅烦恼啊！常常交替互相影响，令到啊五蕴嘅身体啊身心嘅身体啊常常处在咩痛苦啊其中嘅。咁仲有乜嘢咧？生老病死苦。所以咧世间嘅苦果咧，我哋可以讲啊，从自己个人嘅身心，乃至系社会嘅压迫，社会例如乜嘢咧？亲戚朋友啦，父母仔女啦，啊。是社会给我们的爱别离苦和这个冤憎回苦。求不得苦是对什么？对这个自然环境，台风、地震、水火灾、等等、龙卷风、等等，这些东西是属于什么？求不得苦。世间很多这些苦呢，很多呢是由于人类 的行为所导致的。那这样这个呢，就我们佛家说，他说这种现象呢，有一个法则在这里。我哋佛家讲啊，就系缘起嘅道理。缘者即系因缘嘅缘，即系巧思边嗰个缘。缘起呢、这个缘起嘅道理咧，就系讲话点解有呢个苦乐嘅呢个果咧？嗱，有啲人好快乐，咩原因咧？点解有啲人好痛苦咧？有咩原因咧？咁好多人都话我唔甘心啊，咁啊，你有冇听过啊？我唔甘心啊，嗰个人会比我叻啲，我唔甘心系好样样嘢都比我好啲，我唔甘心乜、啊？唔甘心乜、啊？啊，咁啊怨声怨地啦，吓咁就我哋佛家讲啊，系话呢种咧嘅缘起嘅法则咧，系乜嘢咧？规范咗我哋嘅， 就是乜嘢咧？系话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嘅意思点解咧？就是因为你有呢种嘅烦恼，内心嘅烦恼嘅冲动，因此导致行为上咧不能够合乎道理。咁因此产生咗咩啊？现象嘅头先所讲啊，百种嘅咩啊嘅痛苦啦。此有故彼有，因为有烦恼，所以有咁嘅业嘅行为，有咁嘅业嘅行为，所以有痛苦啦。所以佛家讲啊，呢个苦唔系人哋俾你嘅，唔系天俾你嘅，唔系佛陀佛你嘅，唔系上天佛你嘅，亦都唔系社会佛你嘅。所以佛家讲啊，系因为你内心嘅贪嗔痴导致你嘅行为，行为做咗出嚟之后咧，你要负责翻，负担翻你自己所作过嘅行为嗰个苦果，或者系快乐嗰个。所以讲啊，若果我哋想冇苦果咧，简单唔好有咁嘅贪嗔痴嘅内心嘅烦恼，因此就冇咁嘅十恶业嘅行为，冇咗十恶业嘅行为，因此就冇种种头先所讲啊八种苦，而只有咩快乐嘅果实。所以因此咧，佛家咧讲呢个缘起嘅道理咧，要了解到嗱，我哋嘅苦点嚟啊？因为惑业苦，因为咁样，所以有咁样嗱。好合逻辑嘅喎，如果我唔系咁嘅样，就冇咁嘅样啦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佛家咧就点样样咧？对自己啊发生有啲事情嘅时候咧，烦恼苦果嚟到，我哋咧好安静去接受佢。当然唔系叫你坐喺度等死喎，唔系咁嘅意思。哦，我病，哦，我业力所致，唔使求医啦，唔使睇医生啊，业力啊，咁样样啊，业障啊，冇错，系业障。但是他没有叫你坐在那里等着死，是叫你什么？你今生的努力很重要，你想你的业力消除什么？改变心理，改变自己的亲心，改变自己的执着，这样呢你的内心减少，你的病的战号成日觉得自己不舒服，究竟什么原因呢？哦，是我内心放不下，我很多东西执着，样样东西都放不下。你不要以为放得下咁容易啊！好多人咧为咗少少芝麻绿豆嘅嘢啊，都瞓唔着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所以因此咧，人类啊就成日咧执着呢个人对我咁讲，嗰个人对我咁讲咁讲，总之好似个个都对自己唔住。咁你话系嗰个压力系咪好犀利咧？所以因此咧就形成咗咩啊？长期咁啊累积嗰个心理压抑啊，所以因此点样样啊？产生咗咩啊？身体有毛病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佛家讲啊，你要了解痛苦系自己嘅，你咧唔好咧太过乜嘢啊，贪欲心重，唔好嗔心重。我哋咧百忍不如一树啊！咩叫百忍不如一树咧？嗱，比如讲我哋翻到公司，你有个同事又或者抵死啲嘅，咁咧就中意咧揾你麻烦啊咁之类，咁咧你话忍啊，佛陀叫我哋忍啊，咁啊。一日又忍，第二日又忍，三日又忍，你唔识得用智慧去化喎。我哋佛家讲，你忍佢，不如你宽恕佢，内心唔好起嗔心。你已经睇点睇对方咧？呢、这个人啊，佢咁整蛊我，系实在内心啊，仲俾我痛苦啊！我而家痛苦嘛，因为督我痛苦嘛。实在佢内心督你嗰阵时系好痛苦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咁咧你要啊，佢好痛苦喎、啊，咁督紧我系好辛苦喎、啊，成晚睇谂住咩？讲啲乜嘢嚟激我噶系嘛？咁啊，因此咧，你哋咩啊？唉，我宽恕佢咁样样。咁啊，而且你习惯你初初好难做噶喎。你要习惯，我最紧要内心自己唔好起烦恼。佢讲嗰啲嘢咧，我唔好分别佢，即系我唔好分别佢。而家督紧我啊，咁啊，咁样样咧，你又舒服啲。但系如果你有咩谂督紧我、啊，话紧我、啊，话我咁、啊，因为督紧我啊嘛。因为看见我就看不到其他东西，所以因此呢烦恼呢就由于有我执。我们佛家讲啊，无明者即是我执也，以我为中心，以我为一切的代表。所以烦恼就由于呢什么呢？分别心执着心重了。那么、啊、这个缘起法呢，这个现象界，我们佛家讲缘起法，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所以这样所以这样，有一个原因，有得追溯。佛家冇讲话呢个苦无端端爆出嚟嘅，亦都冇话呢个快乐无端端爆出嚟嘅。你有咁嘅快乐果，不过系咩啊？你曾经种下嘅因， 你有咁嘅苦果，因为你曾经种下嘅因，所以可以追溯，唔可以话无端端有嘅东西。所以佛家讲，此有故彼有此生，故彼生。所以你哋咧，大家要记住啊！而家啲人对我好，系因为我曾经对过佢好，此有故，因此有咁咩啊收获。世间上冇不劳而获嘅东西嘅。第二，你点咧就要知道苦嘅来源就系因为烦恼与行为啦。咁啊，苦可唔可以灭咧？当然啦，头先讲，因为有咁嘅烦恼，就有咁嘅业，有咁嘅业，所以咧有咁嘅咩啊苦果。当我哋能够了解咗之后咧，我哋当然就可以针对啊个苦果嗰个因啦。咁因此咧，头先我哋讲啊，一切嘅烦恼系由于以我为中心，所谓无明我执啊，由以我为中心，因此产生思想嘅行为。思想行为咧有善有恶，因此产生咗有苦乐嘅呢种嘅咩啊收获啦。系话净系咁知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咧，都唔够彻底。在佛家嚟讲，都未彻底噶。系话未真正彻底正确了解啊呢个缘起嘅法则啊嘅真真正正嘅面目。你只系知道宇宙里头有呢种嘅法则嘅运作。但是啊，佢真正嘅面目系如何呢？佢话咧，我哋就要起乜嘢正见啦。正见咧嘅意思即是乜嘢？正确的见解。嗱，咁啊，头先讲啦，我哋要正确知道啊，惑而苦呢种嘅此有彼有嘅法则系缘起法。咁就系呢个缘起法啊，所谓烦恼、所谓业嘅行为、所谓苦果呢三大嘅咩啊法则啊，系咪真实不变嘅咧？是不是恒常不变的呢？是不是独立的呢？是不是烦恼还烦恼跟行为没有关系呢？行为跟烦恼有没有关系？行为就是自己独立的呢？苦果还苦果又独立的呢？就佛家讲非呀。这个惑而苦啊，这个三大范畴啊，是互相关涉、互相依存、互相什么啊相待的。不可以说我特别处理烦恼这样就得。或者我专门处理行为，我的内心烦恼不除。你说我只是得苦果，我不理我的行为，不理我的烦恼，行不行？不行。这三样东西一定有关系，深切地有个关系在这里。所以就是说呢，这个缘起法没错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但是呢，是说这个烦恼有没有实在的实体啊？有没有实质性啊？即是说啊，烦恼这个贪嗔痴啊，有没有实在的东西来的呢？烦恼是怎么来的呢？刚才讲过，是由于我的眼耳鼻舌身六根，即是六种机关啊，我们是攀缘或者他们是认识那个境界，而起什么啊？贪嗔痴。但这个境啊，是不是真实呢？我们一路追溯了，这个境啊，色声香味触这个客观的环境啊，是不是真实的呢？还有佛家讲非真实啦，点解非真实啦？快乐有时间、空间嘅限定，快乐唔系永恒，苦亦都唔系永恒。咁你对呢个境啊产生烦恼嘅贪嗔痴，系咪永恒呢？亦非系永恒，系因为境而有嘅烦恼嘅贪嗔痴。所以因此系讲啊，呢种内心啊嘅情绪嘅烦恼咧，唔系真实嘅。所以因此系话咧，我哋要了解到，正确知道。烦恼业苦啊，不过是众缘和合，所谓缘起咧就众缘和合，是条件嘅啫。冇咗呢种嘅条件，即系冇咗乜嘢，冇咗烦恼呢个条件，我哋亦都唔会作出种种嘅咩啊杀盗淫妄嘅行为出嚟。冇呢种嘅杀盗淫妄嘅行为出嚟咧，亦因此冇呢个咩啊苦果嘅咩啊承受啦。所以因此，佛家讲啊，此无故彼无。此灭故彼灭也，嘅意思乜嘢咧？缘起嘅法则头先讲啊，此有故彼有啊嘛，系嘛？但系相反嚟讲，此无故彼无，即系讲话烦恼唔起，我哋唔想受苦果，好简单，唔好起内心嘅贪嗔痴就得噶啦。咁啊，即是灭烦恼，唔系真有个东西我揸住去贪灭咗你啊，嗔就灭咗你，系话。佢冇实质性嘛，你何处寻知呢？明唔明啊？贪我揾唔到咩叫贪，亲唔知咩叫亲。你唔见到景，你唔起就得噶啦，唔起心动念咪得噶啦。咁样样咧， 你不起的时候，你当然就没有杀到淫妄的行为做出来。我们起了杀到淫妄，是因为我们见境起贪嗔痴的。他说最主要呢，你的内心的烦恼，你观察去这个起贪这个是谁，哦，我觉得有我可得，因此我起贪，我要贪着去，我不舍，即是我的脑海盘旋那个境。但很简单，比如你是有夫之妇也好，有妇之夫也好，你结了婚已经安分守己，有儿女已经安分守己，但很多人都不安分守己的。去后来回公司见到那个身体标青一点，家里那个妻子黄面婆，或者那个丈夫那个呢，见到他呢好像残残地，咁點樣樣咧？對同事咧，嗰個咧標青啲咧，起種起心動念，日日見緊有感情咁，我相信啊，大家飲下茶啊，大家睇下戲，開始有愛火萌現啦喎。因此點樣樣咧，起心動念啦，對嗰個景咧念念不捨。咁樣翻到屋企見到個黃面婆，哇，好悶喎、啊！見到佢嗱、啊，我呢啲即係講一般人咋，係咪話個個係啊？咁啊起心，咁啊開始厭惡啦。嗱、啊，我哋睇就睇得多啦。个老婆问佢十句，佢唔答一句。做咩你今次翻嚟都冇嘢同我讲嘅？近排同我去街又唔同我去，你妈妈咁夜翻嚟做乜啦？咁多问几句啊？乜丈夫你不耐烦啦？问咁多嘢做咩啊？我使咩你管啊？咁样咁多嘢啦？啊，开始点样样啦？感情开始破裂啦。点解会咁咧？佢内心盘旋紧嗰个景，咩景啊？嗰、那个人啊，入晒脑啦，那个影像啊，入晒个脑。开始对那个影像有一种欲求，啊，我怎样得到他，怎样将这个东西呢，跟他离婚，怎样离婚，哇，产生了什么贪欲，跟着你亲心得不到，老婆子缠着自己，哎，争死他，啊，这些跟着怎样有行为出来了，香港那些什么藏尸案，哇，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，很多人怕，就是因为怎样，对那个景遮不到的，那个景上又盘旋在脑，怎样得到他，我哋佛家讲啊，小心啦！点解要咁样样贪咗境呢？自私以我为中心，唔记得咗旁边有个人，只系讲话我想得到就得噶啦。因此咧，产生咗好多问题。我哋佛家讲咧，你要谂下，要观嗱，你就正觉见解啦。正觉见乜嘢呢？而家我盘旋紧乜嘢景象啊？我而家追紧乜嘢景象啊？我点样样可以疏导令个景象咧，唔好再咧缠住自己呢？我哋佛家讲要智慧，正确见解。如果我咁样再落去嘅时候咧，大家都乜嘢啊？家破人亡。所以因此咧，有正确见解嘅时候，你就唔会生烦恼，唔会对嗰境贪着不舍。唔贪着不舍嘅时候咧，你就唔会咧点样样啊？有咁嘅行为做出嚟啦。所以我哋佛家讲咧就点样样咧？心不执着，身心忧苦顿息啦。容唔容易做啊？嗱，我哋人咧点解会去贪嗔痴啊？因为是我们脑海里头成日变起那个影像，成日想起那个影像，所以呢我们呢的心一味要追求那个境，你不惜牺牲一切。如果是用在好的方面 good， 如果用在不好的方面呢，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而身败名裂的，家破人亡啊。那这种的正见啊，或业苦不可得，无实自性，不过是我内心烦恼冲动导致或业苦的啫。咁样能够正见嘅时候咧，呢种咧唔系知识，能够了解到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。哦，因为我咁所以咁，如果我唔咁，所以冇咁样嘅后果。嗱，呢叫正确嘅见解。咁呢种嘅正确见解咧，头先讲啊，唔系知识，唔系资料，但系啊，佢真正嘅面目系如何咧？你曾经听过个佛法的资料或者知识呢，将它化为什么自己的见地，是的，没错，啱的。咁因此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你就会怎样啊？好自然。嗱，我如果咁做呢，肯定是有咁嘅后果。唔会咁做亦都冇咁嘅后果。啊，不论是快乐果或者是苦果，由于有正确见解，你的行为一定合情合理。由于你的行为合情合理，你的人生快乐、欢喜、安定，笑口常开。我见好多人未学佛之前啊，揦起个面一堆咁，我都唔知佢做乜。哦，听咗佛法之后咧，好宽容。好多人以为啊，佛教好消极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佛家讲无常苦空啊，嗱，嗰啲系讲修出世间嘅佛法。 我讲呢啲系咩啊？系普通啲嘅，你点样咧得到快乐嘅人生？你知道咁样之后，你唔做咧，你嘅人生咪快乐啦？唔会咧就钻牛角尖。嗱，头先讲啊，你脑海食盘旋嗰个境啊，叫钻牛角尖，钻唔出嚟，你咪烦恼咯。你钻得出嚟，你就快乐。所以我哋咧人咧最紧要咧就系乜嘢咧？了解自己。了解自己的时候呢，有这种正确的见解，所以呢你起了正确的什么信念。我们佛家讲每一个宗教要求你有信念，不论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、佛教，什么教都好，对主有信念，对佛陀有信念。但这种信念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从正确见解来。那这个信念呢是所谓什么清净信啊，如果我是这样，所以这样有正確的信念。仲有佛家講呢種信係咩？經過你嘅思考，成為你自己嘅見解，認定咗冇錯，咁就係啱嘅。咁咪叫信念，明唔明啊？咁我哋叫正信啦。若果咧你同一見到個婆喺度拜，係話真係虔誠咯，真係乜嘢咯？嗰啲唔係正信啊，嗰啲係迷信啊，明唔明啊？正常经过你的思考，成为你的见解，从你开始有这样的见解之后，乃至到我们老死，你这种的见解都不动摇的话，就成为你的正确信念了。有了这种正确信念之后，心静了。由于我们的心静，知道了有人生的目标，知道了怎样做是对，怎样做不对之后，内心清静又正信，因此没有忧苦了，得安定啊，时时有喜悦。我哋佛家讲喜悦。嗱，你见我学佛出咗家二十年啊，有冇苦苦恼恼啊？我记得我出咗家之后咧，我去咗美国大约三年，翻返去新加坡。咁我啲同事即系以前嗰啲做工公司啲同事嚟睇，一班人嚟睇我。佢哋嚟睇我，我初初以为咧咁好心嚟探我，原来佢哋唔系嚟探我，佢哋好奇心，想知道点解我出家。我睇见我咁开心啊，咁好笑啊！最后尾走嘅时候讲啊，我以为你初初失恋啊，我初初以为你唔知乜事啦，咁凄凉啊，要出家啊！我而家睇见你咁开心，都唔系啊，咁样样咯。嗱，所以证明乜嘢咧？出家如果你有正信咧，内心系舒服嘅，内心系开心嘅，冇咩唔开心。就算死嗰日无常一到，亦冇乜唔开心，因为此有故彼有。有这个身体是因为过去的烦恼过去业，因此感得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感得有，从无而有，有而无，这个是合逻辑。在我们佛家来说，不觉得一个是剧苦的东西。但一般的人来说，这个身体当是要败坏，如果医生宣布我有 cancer， 那当然很害怕了。但佛家说你预早的了，预早这个身体必坏也，所以有什么苦呢？你从无而有，你不可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你原来那个现在你那个父母是你的父母的嘛，你未生之前不知道是父母的嘛，你生了之后这样慢慢长大，说这个是你父母生你的，然后开始有兄弟姊妹啊，跟住呢有什么啊，朋友亲戚啊，有一切一切的名名利利啊等等，一切都有，好像有，因此有了之后你什么，你执着为我所有的东西，以我为主啦，不舍得舍啦，但你不可不知道一切一切就咩啊？从无而有，有而无。仲有我哋佛家讲系业力所感故啊。嗱，佢话若果我哋有呢种嘅正信，内心安定，冇烦恼咧，时时有喜悦嘅话咧，佢话呢种系一种理性。理性嘅意思乜嘢啊？你信佛信得系有理智嘅。我哋礼佛为咗乜嘢咧？系尊敬咋？尊敬佛陀嘅智慧，尊敬佛陀嘅解脱智慧，尊敬佢嘅慈悲。尊敬是什么？是个恩德，是尊敬，是一种从当是善知识，善知识即是什么？当是朋友来尊敬，不当是神。那我们只是尊敬他，内心喜悦，多谢他，这样的。就是因为什么？正见有这样的行为，就有这样的苦果，内心没有烦恼，没有这样的行为，就没有这样的苦果，肯定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表达那个信念呢，是理性的，理智的。我们讲完了第一部分，就是知苦集，知苦灭。 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行啦，就是所谓修行。修行呢亦都可以分为两部分，一个自利，一个利他。自利方面即系做一啲嘢出嚟对自己有利益嘅，咁就自利。利他呢即系讲系做一啲行为出嚟对人有益嘅，咁就利他。所谓自利呢就根本嚟讲呢不出乜嘢呢，戒定慧。戒呢就咩呀，在家人呢最紧要就唔戒，不杀盗淫妄，同埋乜嘢不饮酒，最根本系呢样嘢。然后呢讲到十善，即系十善业啦，然后讲到菩萨戒啦，然后讲到呢出家咁嘅三坛大戒。但系普通人嚟讲呢五戒都已经足够做一个世间嘅君子㗎啦。有戒，然后心得安定。心安定呢你就产生咩呀，有智慧。所以戒定慧呢是一般不论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呢都应当有 的行为的。咁由于有戒定慧呀，因此呢内心清净。指乜嘢呀，你的贪嗔痴慢疑见呢种个烦恼的因素呢逐渐逐渐减少，逐渐逐渐减轻，慢慢减轻。嗱咁好啦，佢话咧，我哋咧要静心啦。常常咧嗱，静心啊，唔系话你乜嘢都唔好想喎。我哋要有思想，嗱想得嚟咧，都系引起乜嘢啊？引起我哋嘅善心，就系不杀盗淫妄，不贪嗔痴。我哋要想，啊佛家冇叫你唔想嘢，我哋要谂嘢。咁样做咧，嗱想咗之后咧，引起我哋嘅善嘅心理。有咗呢善心理之后呢，我哋当然要有行为啦。呢种行为呢就要做得咩呀，呢种行为呢就要合情合理啦。不违反咩呀，佛家嘅咩呀，惑业苦啦。即係不违反咩呀，呢种嘅咩呀，怨起嘅法则。咁样即係话心静就众生静呀，心静就国土静。嘅意思乜呀，内心清静。咁呢众生就清净啦，即系我哋身心安定啦。由于你心清净啊，影响其他人，其他人向你学习，互相影响。咁啊，我哋周围嘅人咧都能够，个个都能够或多或少啊，减少内心嘅贪嗔痴。咁大家咧就能够和睦共处。一个家庭若果互相唔能够和谐，去到呢个社会里头、公司里头做事啊，你估呢个公司里头同事与同事之间会唔会和谐呢？好啦，响公司里头同事与同事之间都唔可以和谐啊！呢个社会里头啊，人与人之间可唔可以和谐呢？肯定唔可以，因为响家庭里头你都唔可以和谐啦嘛。所以因此咧，社会里头啊，如果我哋讲到社会嘅时候咧，就要从每一个人咧做起。明白吗？从每一个人做起，这样让社会，所谓社会者是多数人每一个人而成立一个社会。你我们不可以说和平啊，这样和平都要说每一个人都想和平才行。如果内心不想和平，只是某些人讲和平，你说这个世界啊会不会和平啊？不可能和平的。你内心自己从自己做起先，自己做起了，你真的表现出你这种和谐的心态，和谐的行为啊，慈悲的行为，这样怎样就影响周围的人。亲者从家庭，疏啲从朋友、亲戚，乃至你公司的同事，乃至社会，互相影响，然后啊才有所谓和平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一味口嗌和平，内心不和平啊，冇用。所以我们佛家讲啊，我们内心先要做起，然后呢怎么样表达你的和平，表达你的和谐的心态呢？你就是要看你怎样跟人相处了。如果说你跟人相处都不可以和平，肯定这个社会会动乱。所以大家要将佛家讲的治理呢，就是从内心做起。看起来好像很个人，实际是什么？就是互相影响的。嗱，讲完了治理以界定位为基础之外呢，我们讲到利益他人了。你自己做起了之后呢，你就看怎样对人了。对人之中呢又包括了什么？布施、忍辱、持戒啦。嗱，呢个布施、忍辱、持戒呢，亦都要从正见。我点解要布施？我内心有慈悲心。嗱，内心先有慈悲心，因此有咁嘅行为，我要有恻隐心，所以咧，我去布施俾人，不论系出钱、出力或者出精神，我哋从内心做起。咁你当然你头先讲啦，你要正确见解点解咁做。我咁做咗之后就点样呀？当然一方面表达慈悲心，利益乜嘢？令到我周围嘅人得到安乐，得到咩？解决呢个咩贫困。头先讲过啊，众生有二十六种嘅烦恼， 二十六种烦恼从朝到黑骚扰，因此众生周围的人未必会欣赏你这位仁兄那种的慈悲的行为，那种的恻隐心的行为，是反为或者会什么对你加之于什么呢？打击的。我们要同情他，同情得来我们要收忍辱。忍辱的意思是什么？刚才说的宽恕人，你不是说忍啊忍啊，你这样爆啊，知道他内心的痛苦，现在打击我，我现在对他好，他都是这样糟质我，都是这样误会我，我都不跟他计较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现在生紧烦恼，他现在有贪嗔痴，现在令到他日夜都不舒服，都是烦恼。那我这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不跟他计较，要当自己很有智慧，就算你做不到都好，我现在做不到，但 我觉得自己都挺有智慧的了，啊，因为任务力我已经知道此有故彼有，因为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烦恼。那这种的布施持戒忍辱呢，一定要正见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啦，要以正信为基础啦。咁咧，互相增长为原则啦，互相增长意思咩？互相影响，互相帮忙啦，以爱人为呢种嘅善嘅行为啦。一个家庭和乐共处，公司和乐共处，社会和乐共处。所以咧，佛家讲睇上嚟好似好个人，实在咧从个人做起，影响嚟周围嘅人。嗱，我时时讲啊，我好引以为荣嘅。我在慈阳静嗰阵时讲初解班咧，好多人咧都系有啲屋村有啲嚟听嗰啲家庭主妇，好多有阵时咧同啊唔识同丈夫相处，唔识得救仔女，时时对啲仔女咧喝喝骂骂，一掹整就闹，一掹整就闹咧，都冇句好说话噶啦。咁啊对丈夫啊多多挑剔，系咪？丈夫翻到嚟咧咩做到好攰咧，希望你温柔啲得噶，点知系唔温柔，挑剔丈夫呢样，挑剔丈夫嗰样，咁啊成嗌交。你听了初阶班之后，内心的烦恼减少了，嗱，呢啲有智慧咯。内心烦恼减少，翻到屋企咧，懂得唔好成闹，啊，当个仔系 friend， 当系 friend， 因为 friend 就客气啊嘛。所以因此咧，要用方法嘛，对丈夫亦都系啊嘛。人与人之间系讲乜嘢？互相调和噶嘛，唔系 one way street 噶嘛。佢听咗之后咧，佢咧真系改变咗态度啦。因此咧，佢个丈夫同仔啊都话：阿妈，快啲去听经啦，咁啊。你听咗翻嚟，我哋舒服啲啊！嗱，咁样我觉得好开心喎。点解啊？有冇利人已经得到利益啦？嗱，咁样样咧，头先讲啦，知同埋行啊，知解正见同埋修行啊，呢两种咧吓。若果我哋能应用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，肯定你可以消除烦恼，你嘅人生咧一定咧快乐，比以前啊快乐得多。我哋佛家讲啊，冇错，人哋刺激你。但是我们用智慧去什么疏解嘛，但是你不是，你入无名火起，遮了自己的眼，起嗔心，念念不忘那个人那个衰样。我们通常不喜欢那个人憎恨他的嘛，衰人衰人衰人这样嘛，是吧？当你在盘旋那个意识在这里，你说你会不会做出一种反击的行为呢？肯定会的。所以因此我们佛家说不是一件好事来的，就算被你报到仇不是一个好事。为什么呢？而你不断分集这种思想，不断做出这样的行为，分集你自己，我们佛家讲分集入你的什么心识里头，那么你的性格就越来越暴躁，就越来越暴戾，就越来越残忍了。因为你想着怎么怎么整死对方的嘛，肯定你会杀人放火，什么都这样做，因为怒火遮眼。所以听佛法就有好处，智慧，智慧才能够消解你内心的贪嗔痴，内心安乐，话之讲乜都好啦。嗱，咁佢讲话，我哋如果在呢两种有正确见解啦，有呢种嘅行为咧，自利利他嘅行为咧，我哋能够消除内心嘅贪嗔痴烦恼咧，乃至得到乜嘢咧？心解脱自在。咁咧呢个就系学佛嘅目的啦。用平常嘅心去学佛，以平常嘅心去消解内心嘅不满啊，不平等嘅心态。如果你唔系用呢种嘅正确嘅心态去学佛咧，你念佛系迷信嘅，你拜佛又系迷信嘅，你念咒又系迷信嘅，你与佛法咧就不相应噶啦。嗱，咁样讲到呢度咧，仲有十五分钟，我讲下古仔啦。嗱，呢个古仔头先讲过咧，知苦集。即是说我们的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出现的，如果你颠倒妄想的话，误会了我做了这样的行为出来，不会得到这样的苦果，就我们佛家说就颠倒了。这个故事就叫做什么？ 徒兒黑怨啦。徒兒咧就意思咩啊？講一個人咧係就專劏羊嘅，就向柯瑟世王咧乞求一個願望。係話2500年前咧有位屠夫去有咁嘅福報，能夠知道往事，我哋叫做咩啊？宿命通啦。咁啊，佢能夠知道自己往事咧，佢以過去生中亦都係殺生，即係劏羊。劏羊就我哋佛家嚟講咧，係屬於一種嘅咩惡律儀，因為你不斷劏不斷殺啊嘛，不斷殺。咁因此咧，宿做善因，但係咧，佢過去生中咧，亦都有做過善嘅行為。咁呢個善嘅行為同惡嘅行為呢兩種嘅力量啊，就邊個出現先呢？就係、是、善嘅力量出現先啦。因此咧，天福早熟。在做善的行为那个快乐果早出现，因此呢今世呢享受那个快乐果。那他就自己误会了，他说地狱重苦可以流亡了，以为什么呢？切，我做杀业都没问题了，为什么呢？那你看看我现在享受着，我又有天眼有宿命通，是享受着快乐，所以以为呢杀生怎么样无苦果了，因此咧，迈向啊黑暗地狱当中啊追去啦。佢话比无知屠夫啊点样样咧？佢话系无知即系无明啦，无明烦恼咧不了知啦。此有故比有呢个环节。咁点样样咧？向柯瑟世王前啊乞求一愿。柯瑟世王系边个咧？系当时啊摩羯陀国一位国王啊，就历史上的确有咁嘅国王，系释迦牟尼佛一个大护法嚟嘅。这个屠夫向这个国王乞求一个愿，希望久享大福，久享什么快乐的福。那柯瑟世王问欲求何愿呢？他说你究竟向我求什么呢？这位屠夫答了，他说当有节会，即是要大日子到的时候，人多肉食，即有宴就食肉，他说羊肉烧炉，他说位数绝大，粗陶杀业而得其理。他说吃最多什么肉呢？就是吃羊肉。因此呢，如果我能够杀羊呢，就得到很多利益了。他说希望你王呢赐给我这个机会，等我呢得愿，当尽心力求这个后福，即是未来的福。这个大王呢听了之后呢，这个柯瑟世王大家知道他是皈依了佛陀的，听过佛法的，就尊奉了这个什么误戒的禁行杀生，即是本来不给杀生的。因此他就答这个屠人了，他说屠杀之事人皆不偶的，杀羊这种的行为，这种的事业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做，凡是皈依了佛教的人都不会操这种业的了。他说如今何故求此苦事啊？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东西呢？其人呢答言了，我於識世啊，咁佢就話咯，因為我咧就有呢種宿命通，能夠知道往昔過去生中啊，為貧苦人，我係個窮人，咁咧我係殺羊咧揾食噶，咁啊我死咗之後咧，生四皇天，即係生六欲天，天壽五百大歲，壽命完咗之後咧，來生人間又係殺羊嘅，命中之後又生第二天。天寿一千岁，于是六返六次，来来去去六次，受无量福啊！于是之故啊，从王乞愿啊，佢误会咗咩啊？系以为自己杀羊，你睇下得天福六次来来返返都冇事啊！你哋佛家觉啊，此有故比有咩？因为咁嘅行为有咁嘅苦果，唔系啊？咁因此咧，我反而發覺因為我做呢種嘅行業因此得到大福，所以我希望今生亦殺，來世亦享受咁樣樣啦。咁啊，呢個柯瑟世王答啦，佢話假設如你所講啊，佢話點樣先知道你啊係享緊大福咧？佢就答啦，我識宿命，宿命即係講我有呢種嘅咩啊，有呢種嘅能力能夠知過去嘅事情，但係未來嘅事佢唔知道。他只是知道過去 的事情，那叫宿命通。那這個大王呢問未信，即是聽了之後不信，哪裡有這樣的道理啊？佛陀說如是者有如是果的嘛，為什麼你倒轉來說有如是者沒有如是果呢？因此怎樣呢？就去問佛了，他說此下賤人何能知宿命也呢？ 阿舍世王就问佛啦，咁佛陀咧为佢咧决呢个疑问啦。佛陀咧就咁讲，佢话实如其愿咧，咩实如其愿啊？冇错，系讲得啱，讲得啱嘅意思讲话，佢过去生中的确系做杀羊嘅，啊，两次都做杀羊，六次都升天嚟翻人间嘅。咁佢讲冇错啊，佢话此人先世曾经啊过去生中啊曾经碰到一位圣者，叫做辟支佛。他说呢，他见到这位圣者呢，内心生起欢喜心，一念善心，因为这样的行为，因为善心这种欢喜心这种行为，因此怎么得生六欲天。因此呢，到他今世做人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知道过去生中做些什么事。他的罪过呢就未熟，就是汤羊那个罪的业力未成熟。他只是成熟了什么？对那个圣者那种善心那一念成熟先，但是杀业呢，那个业那个行为未成熟，所以说罪未熟故未得受苦啊，只是享受紧。所以因此他今生就惨了，他享受了嘛，六次来返人天嘛，今生原不当入地狱啊，是说受屠羊之罪啊，一酬偿受无量苦，此人为见宿福先熟。是说这个人只是见到什么？过去生中善因先熟，六欲天受乐，但是呢就误认了呢汤羊可治大福啊。是说彼之宿命啊，非通非明啊，即意思什么？这个屠夫呢所得这种啊宿命通啊，不是从修禅定而得，我们叫宿命通，不是从修禅定的，亦都不是从见道而来的，所以明也。是说是从什么？是由于是一念的善心而能够了解过去生中，即是有福来的。他说物得错形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他说你好不好误会，他知知其一不知其二的，明白吗？他只能够知道他过去生中曾经劏过羊，但是得到大福，他就以为是劏羊得大福，他不知道他是什么，因为曾经见过那位圣者那一念的欢喜心而种下这个快乐的果，他看不到，明白吗？他就误认了，我现在劏劏劏说多爽啊，今世再劏一次都不怕了吧，来世 又得到快乐，是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所以因此呢，他说呢不要错乱误会无有，如是因如是果。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说什么？应知苦集，即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知苦灭呢就讲话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我唔起烦恼，所以冇咁嘅行为，所以咧冇咁嘅苦果。咁呢个故事咧就叫七言误道啦。七言误道咧亦都系讲啊，距离千百几年前咧，中印度咧北波罗奈古国咧有一个皇帝叫做知而尽，倾心慈化，即系好慈，即系一个好嘅皇帝啦。有七个女。温良言善啊，文法修持，勤行百戒，百戒即系咩啊？百关斋戒。一日长女啊，熟条咧，熟条咁样叫熟条啦，在诸妹当中，七妹当中咧，就话啦，系为求警惕啊，当由师陀林嘅意思乜嘢？佢话我哋为咗要警惕乜嘢叫无常，警惕自己吓，唔好放逸，不如我哋七个人啊，去游师嘅丛林咧。因为呢原来印度呢有些地方、是乱葬岗，那些人呢就这样弃那些尸在那里，没有葬没有成的。那他说不如我们去那里呢看下什么叫无常，什么叫空，那去看下，你警惕一下自己，众会清善、大家都同意了。于是呢就一起去见呢他的父亲，请求的父亲呢就是允许啦。那但是呢他的皇帝呢，父王呢就说呢诗林不合游官之需，他说唉，好去唔去？去坟墓，旧时嗰啲出家人、啲修行人咧，系专门去嗰啲坟墓噶。点解咧？警惕自己，我呢个身体，嗱，你而家睇人哋咁，你唔好话唔关我事，你个唔问啫嘛，你个身先腐烂，我唔腐烂。你去睇睇就啊，警惕自己。嗱，我他朝日呢个身体啊，好似系咁个身，为咗系乜嘢咧？唔好执着，唔好爱厌着呢个身体。咁好啦。他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去的，但是这班人说若女不必严行警惕，他说你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警惕，现在又有美女又年轻人怎么去呢？ 但是那些女兒又說了，如來今份無常苦空，她說一切這個身體我們很執著去，很惡厭去，但這個身體所謂地水火風的物質所組合的必壞，有生就必死，有生就必苦，所以說無常苦空無非當頭棒喝，她說斯林中富有什麼似畜人醒覺的教材，他说敬求哀许啦，咁皇帝啦唯有咧就俾佢哋啦，呢七位女士咧便服出城啦，安详健步啊，即系慢慢行过去，直向斯林前进啊，行眉黑佢咧一所悲惨之境界咧，忽然来到眼前，即系去到嗰度咧，哇，我突然惊，跟住咧就入林中大臭之处，你大家都知道啊，嗰啲尸体唔葬又好臭噶啦，一阵哀哭声啊冲入耳中。身无佳树啊，七人直向前行，见死人遍处抛弃啊，或有断头断臂啊，手断如处啊，或有僵尸草薄直裸，即是用嗰啲脊包住佢啊，横放乱放啦，或有罪未毕而未死者，有啲未曾死得住喎，家人啼哭助其脱厄，即系早啲归西等佢。又有咧担负死人啊，从城中出到呢个斯林者，七女左右瞭望啊，见死者甚多，飞鸟走兽啊，争食其肉啊，或从丛林拖出膨胀生虫啊，奇臭难近啊。七女在呢个时候咧，绕行一匝，在嗰斯林咧，咁行一个圈，咁啊自相慰言啊，即系大家互相咁样倾谈啦。我等幻區啊，即我哋呢個五運身咧，預幻幻區係預幻嘅，唔係實在啊。不久之傾，皆當如是喎。你睇下我哋咁愛著嘅身體，我哋搽香水，生嘅時候好愛著佢，死嘅時候又唔見佢扮靚咁樣。一時前念放捨啊，當我哋咁講嘅時候啊，但係我哋嘅身體都好似佢哋咁。咁一念之下點樣樣咧？係話前念放捨，後念不起啊，前後制斷，入不思議，三昧定。当下入定啦，即系一咁样谂到啊，呢个身不可得，入定得唔得啊？身体不可得，原来如是者也不可得嘅。我咁执着去做乜咧？当堂嗰个思潮啊 ，stop 咗啊，入定啦，系噶，有阵时会噶。我曾经有一次啊，一听无常啊，睇无常睇书咋，睇无常当堂咧，发觉个天发光嘅。所以咁讲咧，我唔觉得有咩奇异噶，即系冇乜特别啊。因为点解？即是乜嘢？你的烦恼减少一啲，悟一啲就烦恼减少一啲。悟咧，当然你烦恼咧，好重啦。咁好啦，佢话咧入三昧定，一刹那间咧，斯陀林即系呢个停尸嘅地方啊，放大光明，天上嘅宫殿咧摇动，脱离天王啊，成光来之啊，脱离天宫系三十三天啊，咁个天王啊，释大援恩咧就嚟到啦，即行敬礼，合掌向七位女士讲啦。我话圣子，即系称呼佢哋姐姐咁啊吓。佢话今后四时所需以及其他由天供养啦。佢话意思乜嘢嘢咧？即系呢七个人咧当下见到咁样样咧，佢话你有需要乜嘢，我以后咧供养你哋啦。齐声答言啊，咁样但系呢七个人咧就咁答啦。佢话人王宫中一切无乏啦。佢话冇错，天宫中所需嘅物质冇缺乏。即我父王的王宫中一切的物质无缺乏，行面慈念啊！咁啊，呢位大家姐就话啦，向比天王咧发愿求请啦。佢话我样样嘢都冇缺乏，不过咧有三事，如果你能够咧为施者，我就非常高兴啦。如果我有三样嘢要求咧，嗱俾到咧就欢喜。咁啊，呢个脱离天王就问啦，究竟何等三事咧？请明示之。咁啊，呢个大家姐就话啦。一者无根树一棵，我要一棵树冇根嘅，真系冇根嘅，唔系话将啲根剪咗去。二者不响谷一所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生谷有响音噶嘛，你响个响谷嗌一嗌，系咪有回音啊？系话我，但系我要一个生谷系冇回音嘅，你揾俾我。第三，无阴阳地一片，无阴阳地一片即系意思乜嘢？冇太阳遮嘅就系阴咯，有太阳遮嘅就系阳咯。明唔明啊？无阴阳地，咁天王咧当场吓到啦，佢话天公贫乏，天公贫乏，佢话冇呢样三样嘢啊，却此三未能供奉啊！哎呀，对唔住啦，我天公都冇呢三样嘢。嗱，如果你哋咧能够谂得到， 一棵树冇根嘅，冇响谷嘅，冇阴阳地嘅咧，如果能够参透咧，你就系咩啊？知苦灭也，明唔明啊？嗱，又翻去慢慢参啦。